这位挪威作曲家的天才，在25岁的时候完成了这首举世闻名的协奏曲。他不但为北欧民族乐派呢揭开了新的篇章，也使得挪威的音乐首度在世界乐坛占有了一席之地。 那我们听到呢是第一乐章中音快板，从本来般的低音鼓开始，引入了短小而精力充沛的钢琴装饰奏，随后呢就是民谣风格的第一主题，由木管和圆号提示，之后呢由钢琴发展，在大提琴奏出优美的第二主题以后，音乐进入灿烂的发展部。经过前两个主题的再现以后，钢琴奏出了华丽宏伟的乐段，就像挪威辽阔壮美的自然景色。 这部协奏曲呢，可以说是广受大众欢迎的一部作品，唱片的版本很多。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带来的黑胶唱片呢，是上世纪著名的波兰钢琴大师鲁宾斯坦和华伦斯坦指挥的RCA 胜利交响乐团1961年3月10日的录音。RCA 唱片公司在 Living Stereo 系列当中出版，著名的录音师雷顿操刀录制。除了鲁宾斯坦的出色演奏之外，这张唱片也以录音优秀著称，是 TAS 的上网唱片。 那有意思的是呢，大部分的 RCA 的上网唱片都是当年的影子狗手版，而这个录音上网的却是二版的白狗标志的唱片。 你好朋友，调频974北京音乐广播永恒魅力，今天是黑胶集市时间。在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为大家带来的是鲁宾斯坦演奏的格里格的钢琴协奏曲，这是由 RCA Living Steel 系列出版的唱片。但是呢，这个我们耳边带来的这个唱片的采录版本是它的白狗系列，是它的二版，而二版却是被 TAS 唱片榜评为上榜唱片的这个著名的一个版本。那么耳边听到的音乐来到第二乐章慢板，由加上弱音器的弦乐奏出富有北欧气息的主题，随后呢钢琴会奏出华丽但稍微有些哀愁的旋律，主旋律的再现呢由钢琴缓慢的呈现，在钢琴和缓的爬音过后呢，音乐会立即过渡到第三乐章。这是民族色彩极为浓郁的音乐，有如阳光和煦、空气清新的北欧秋日。 这部作品虽然带有德国浪漫主义乐派的色彩，但是呢却不像舒曼那样的音乐风格和舒伯特式的感伤，而是充满了北欧广袤的森林原野、巍峨的山峦所孕育出来的那种清新脱俗、色彩鲜明的情调。聆听的时候能够激发听者对于大自然的想象，陶醉人们的心灵。除了美妙的旋律和丰富的管弦乐色彩之外，最重要的还在于荡漾在音符中的诗情画意。这个录音当中，波兰钢琴大师鲁宾斯坦的演奏冷静端庄当中流露出的高贵的气质让人感动，而那种发自内心的情感是大师对于大自然的热爱和敬畏。 拼团出游享五折，三亚、厦门、张家界热门目的地，每人立减100元，领券还享1000元优惠。 130味本草，1258道工序传承国秘，国家秘密技术酿制的健康白酒，董酒1258。 避暑哪里去？北京石花洞，洞中恒温13度，银湖洞中畅游地下暗河。 Thank you. 现在耳边音乐来到了第三乐章，中庸的快板。音乐从开始的时候，钢琴弹奏出的民谣风格活泼的回旋曲主题为中心，中间会出现用最强奏形式演奏的进行曲风格的副主题，以及由长笛奏出的抒情的第二主题，中间会穿插着主题的变奏、装饰奏、狂想曲风格的展开部等等，最后进入快速辉煌的尾声，全曲达到热烈的高潮。

小剧场戏曲以其深厚的传统底蕴、新颖的呈现形式，成为当下北京演出市场上一个备受关注的焦点。日前，市文联组织召开了北京小剧场戏曲发展的现状及未来专题研讨会，十多位戏剧界的专家梳理了近年来北京小剧场戏曲的发展现状，总结其目前存在的问题，并且纷纷为小剧场戏曲的未来发展提出思考和建议。北京戏剧家协会驻会副主席杨千悟认为，要充分利用现有小剧场的公共资源，用演出带动市场，用市场吸引人才，这样就能推动人才去创作戏曲。要多多演出符合大众娱乐的需求和符合当代价值观的小剧场戏曲。故宫博物院精选了十幅典藏名画，邀请青年人为其歌唱。前天呢，故宫发出了英雄帖，这场比赛的海选时间将持续到下个月底，全球17岁到35岁的青年都可以参赛。作为十幅名画的代表，北宋时代的18岁少年王希孟挥笔画下的千里江山图，跨越千年被另一位18岁的少年易烊千玺率先唱响。这首名为《丹青千里》的中国风歌曲更是请来了张亚东作曲和方文山作词。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把偶然固定，就是宣布某种永恒。搭乘时光机，回到记忆中的某一点。音乐永恒，时间永恒，永恒的美丽。 永恒的魅力，黑胶集市，我是王卓。那今天的嘉宾是陈小斌。 你好，朋友，我是陈小斌。那么在前几期的黑胶集市当中呢，我们带着大家的是各类以弦乐为主的黑胶唱片音乐。本期节目我们为听众朋友准备了两张 RCA Living Stereo 系列当中的钢琴协奏曲的黑胶唱片，我们一起来体会上世纪60年代模拟录音黄金时期音乐大师的魅力。耳边降 B 大调第二钢琴协奏曲，德国作曲家勃拉姆斯作于1881年。这首协奏曲的形式非常的特殊，首先呢，乐章采用协奏曲历史上非常少见的四乐章结合。 那其次呢，这首曲子当中呢，主导钢琴并没有占据绝对主导的地位，作者也是特意让钢琴和管弦乐完全平等，因此呢，这首乐曲被后人称为由钢琴主奏的交响曲。我们这里听到的是由杰里尔斯和莱纳指挥的芝加哥交响乐团60年代初期在RCA 的录音，他们两位在搭配上也是非常凑巧，一个被称为钢琴巨人，而另一个是强悍的交响乐团指挥。这个作品正适合他们合作一部钢琴交响曲。 众朋友，今天黑胶集市的下半时段呢，为您带来吉尔尔斯和莱纳合作的勃拉姆斯第二钢琴协奏曲。这部作品呢，可以说带领听者进入一个非常新奇的音乐意境。刚才我们听到开场的时候的圆号，缓缓奏出一个很经典的主题，深邃的钢琴轻柔地衬托在远方，犹如清晨缓缓升起的太阳，阳光把浓雾缓缓地驱散，似乎不给人留下一点回味的余地。惊讶的是，接下来的是如同狂风暴雨一般的音乐展开。吉莱尔斯和莱纳指挥的芝加哥交响乐团录制的这部作品呢，是一次气势磅礴的演奏。从一开始持的琶音钢琴就充满挑衅的意味，尖锐强硬，和弦间充满不协和的连接。 管弦乐团的音响也是排山倒海，和钢琴的强势形成了犄角之势，这和多年后吉列尔斯和德奥派指挥家约胡姆录制的版本有很大的不同。后者的特点是布鲁克纳式的庄严，哪一个更符合勃拉姆斯的风格，我们可以在聆听当中得出自己的结论。 音乐来到了勃拉姆斯第二钢琴协奏曲的第二乐章，热情的快板谐谑曲。奏鸣曲式的结构非常的清晰，规模庞大，给人以深沉之感。第一主题钢琴用很激烈的强奏开始，乐队会紧紧相随。第二主题呢，用弦乐齐奏的形式去呈现，之后由钢琴反复展开步，发展了上述两个主题。再现步用的是完全不同的乐器编制，它的旋律热情而富于幽默感， 仔细聆听了这部作品，我们会发现它既没有莫扎特式的流畅，也不具备贝多芬式的宏伟，是纯粹的勃拉姆斯式的风格。和作曲家第一钢琴协奏曲相比，音乐显得更加的沉重，技巧也更加艰深。如果对比其他的演奏版本，我们会发现吉里尔斯与莱纳的版本前两个乐章都比其他人演奏的速度会偏快一些。 说起这张唱片的录音呢，应该是 RCA 的 Living Stereo 系列唱片当中的佼佼者。虽然呢，它的名气不是很大，但是呢，音质却并不逊色于很多的大片。钢琴的音色饱满明亮，管弦乐的音响丰厚饱满，和钢琴的平衡非常的自然，钢琴的动态表现很好，恰如其分的表现了吉雷尔斯的演奏风格。耳边音乐来到了这部协奏曲作为优美的第三乐章，吉里尔斯在这里放缓节奏，将这个著名的慢板乐章演奏得非常的优雅，用演奏室内乐的句法呈现出温暖感性，犹如夜曲一般的意境，这和前面两个乐章的火热有很大的不同。 它也和约胡姆的版本大相径庭。吉里尔斯用神奇的感染力把听者从远方的旁观者拉近到音乐的现场， 吉里尔斯要强调的是，他不仅仅是一个表现力强大的钢琴家，而且是一个有能力将音乐中的人格魅力充分展现出来的音乐魔术师。今天是黑胶集市时间，那在这里呢，特别感谢我们的嘉宾陈小斌带来两张黑胶和大家一起来分享。那之后播出的是古典流行，我是王卓，明天永恒的魅力，我们这里再见， 下次再见。